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。呀些共产党，呀些呀些毛主席，呀些呀些共产党。